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 三少爷打小出身贫寒，家里除了六个保姆还有十几个保安，但是为人耿直，尤其正气凛然，是全胆南山敬老院，脚踩北头幼儿园，九十以上九岁以下一见我就寒，接近自己是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，凭什么人家是 rain 我却是 rain 土，正所谓云想低山花想荣，猪想发福人想红，内裤穿里面是我超人唯一的不同。于是乎我去参加电视节目叫做幸运250，来证明自己脑力多突出，主持人相当潇洒稳重。 大家要等我说完开始以后再抢答，一定要等到我的屎出来再抢，明白吗？ No， 吓得我是头也晕了，气儿也窜了，腿也抖了，腰也弯了，舌头干了，脖子酸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眼看就要瘫了，嘴里吐白沫了，眼睛往上翻了。不过通过这场浩劫，我认识了我的他，一脸美人痣，漂亮的像朵豆腐渣，前看像胡瓜，后看像郭达，身材更持家，侧面如粗衣板转式，正面似台球干成精，般配的黑还真对得咱这张脸。虽然我与他恩爱火热，可他爸看不上我，说我幼稚弱，胡说十把亲格格，我说都是我的错，再加上月亮惹的祸，可是您家闺女雅号还珠嬷嬷，这不正好合适吗？话音刚落，他爸一个箭步上来，就是左右开弓1600多个大嘴巴。哼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处处不留爷，爷我就问小卖部。老板小博有钱特别阔，开机18开门卡迪拉克，眼神就是铁丝连着酒量奥拓，真在路边一站没人敢惹，鼻气一抹拔丝苹果，讲起道理小嘴利索，跟窜稀似的。他说自古轮椅有记载，江湖险恶不行就撤，驴和熊猫不可兼得，你缺房缺车就是不缺德，拜我为大哥，有谁敢欺负你我就不尊重。 怎么呢？ 就把他车弄炸了，知道吗？偏偏这时发现旁边有一个面相凶狠的人瞪着我，一手伸进包里像是要掏家伙，小波眼里哪能容下这个气宇轩昂泰然自若的走过去就说， 大哥有事您就说。 知道去年护城河的碎尸案是谁干的吗？知道上月有人被打成弱智是谁干的吗？那前两天就你站这地方捅死一人，你该知道是谁干的吧？ 我不知道啊，你要干什么呀？ 你真不知道啊？ 我真不知道啊。 哎，那你还不来份反制吧？